大家呢、這個今日遲咗，咁咧就有啲聽眾提醒，就叫我準時開台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我哋就唔係 TVB 嚟嘅，一個人做十樣嘢，兩個人就做二十樣嘢。咁啊，今次咧我哋咧就係喺呢個嘅即係城寨嘅義工啊，咁咧就幫忙下邊咧就去做呢個玻璃纖維嘅連珠。咁啊，後邊咧就係呢個玻璃纖維嘅。這個 Pepe the Frog 說呢就去幫 Lance 助選大放異彩啦，咁 Lance 助選起碼攞每一隻拉到100票，咁六隻就加埋就600票，咁結果就本來贏500票，而家就贏1200票，咁而家再接再厲，咁就喺呢個嘅葵興嘅天台，大家見到我手仲係油漆嚟嘅，其實咁就係生產呢、這個可以頂得住警棍嘅，應該就係呢個玻璃纖維做的連珠。好多人就話攞苦嚟身，因為大家我相信而家學生不會再學整玻璃纖維嘅啦，其實冇人，中學都不敢教嘅，因為咧就啲家長會投訴啊，又多呢個化學劑的味道啊，啲纖維又會整到你身痕啊咁樣。咁我哋細個就會學做水晶膠同玻璃纖維嘅，咁今次咧就有師傅，專業的師傅同埋專業的義工。咁我哋有啲義工係咩咧？專係幫人改車啦、整車殼啦、整油艇啦，嗰啲玻璃纖維。乜人都有嘅，其實有批檔師傅，有呢、這個各式各樣啊，上顏料啊等等，五湖四海嘅人咧就匯聚埋一齊。咁啊，大家記住啊，嗱，我哋要人啊，今次真係連登仔講，快啲啊，快啲入嚟啊！如果你係 Ivy、白英奇、理工、城大咩創意媒體，所有你係讀 art 嘅、讀設計嘅，識得上色嘅，識得上色嗱，要後生仔。學生，你係想咧參與呢、這個我哋呢啲粗重嘢就中年人，我哋呢啲人做啦，就係、是、鋪纖維、上玻璃膠、打磨、同埋係批灰等等呢啲。咁咧就我哋前期嘅工作咧就已經完成，數目好驚人嘅，其實大家唔好以為我哋做幾個啲城寨人一出動咧就梗係有翻咁上下。我哋六月開始舉牌。舉2000人嘅上次喺維園，咁我哋希望今次12月8日咧喺呢個嘅民陣啊國際人權日嘅遊行裏邊咧就再一次大放異彩。咁如果你見識過兵馬俑嘅陣容，你就知道幾厲害噶啦。但如果兵馬俑全部都係連珠咧，哇！咁你冇得頂啊，真係。咁需要大家幫手，其實咁好多人咧就係放咗工上嚟啊咁樣。我哋呢幾日咧，我哋上個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、星期一已經做咗4日噶啦，我哋。咁咧就都係做倒模嘅工作，咁跟住上色工作，我希望係可以即係 involve 多啲年青人一齊嚟，咁啊同我哋啲老餅可以一路由公仔一路傾下偈咧，其實了解一下佢哋嘅睇法啊，對個時局啊，對自己嘅未來嘅睇法啊，咁啊好 relax 嘅環境嚟嘅，因為喺個天台嗰度，即係大家唔識嘅，我哋好多都係今次呢幾日先識嘅啫。咁我喺節目講完之後就真係有人自己自動自覺咁樣。咁我希望嚟嗰啲人就唔好嚟幾個鐘玩一次咁樣。嗱，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嘅叫做工藝課程或者文青活動。工藝課程就另外一樣嘢嚟嘅，呢個係流水作業式嘅大規模生產。唔明咧，大家走去大芬村睇下，或者走去大陸嗰啲工廠，見到啲民工踎喺度。然後咧就嗰啲灰咧一頭都係，跟住咧嗰啲顏色水周圍流咧，就係呢個就係個現況嚟嘅。咁啊，大家千祈唔好嚇驚。咁咧嚟到咧就總之就我哋唔希望係千篇一律嘅。咁連珠都好啦，可以有唔同嘅造型啦，可以反映到運動裏邊唔同嘅情況啦。譬如有啲可能係即係總之係警報啦。有啲我自己最中意嗰只就係我自己親手做嘅。就係一個咧，係中咗國產催淚彈嘅連珠。咁啊，到時大家嚟評比一下，睇下邊個做得好啦。咁啊，記住嗱，我哋聽日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都要人嘅。朝頭早、晏晝、夜晚，咁咧就希望你唔係淨係嚟一日，嚟得嘅起碼最少嚟兩至三日，做同一個工種。咁啊，最需要嘅我哋咧，而家就係上色嘅工種。咁啊，用基本嘅。上色技巧一定要嗱，唔識嘅唔會自由創作嘅，因為流水作業生產咧係要標準化嘅，其實做出嚟係啲嘢，咁就唔容許大家即係天馬行空咁樣，中意畫咗個死黑鏡喺度咁就唔得嘅。咁記住啦，咁啊呢個大規模嘅呢個香港抗爭兵馬俑 的 project 咧，我相信就轟動世界，真係。如果真係搞咗出嚟嘅話，咁啊，因為玻璃纖維夠硬咧，所以我哋就預咗其實係可以起碼頂到幾棍啦咁樣。咁啊，如果連珠俾 Popo 攻擊，我諗都幾有趣嘅。真連珠俾真 Popo 攻擊嘅話，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嘅做出嚟今日。啊，點解遲咗咧？就因為油都未乾啊，攞捧上嚟嗰陣時仲係隻手仲係有油喺度嘅，咁就俾大家見識一下，就招來呢個義工，記住啦。咁咧就報名嘅67311717，咁咧就用 WhatsApp 嚟報名。咁我哋就會即係調派啲人手啦，咁樣咁係純義務性質嘅工作嚟嘅。咁因為今次都係做得成，都幾轟動啊，同埋都係有史以嚟即係抹一把汗。冇邝永孙啲咁癫嘅人咧，就唔会搞到呢啲咁嘅 project 嘅。其实即系嗰种意志力之坚强啊，即系吓人一跳。咁啊，今日翻嚟咧就讲翻正题啦，就系呢个政治清算学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咁大家都会估到啦，就系因为喺呢个嘅立法会选举之后，咁咧就今日香港01就举办呢个喺酒店举办呢个经济论坛。咁样本来就党委书记黄志文同呢个嘅市长林郑月娥双双出席，咁啊结果咧就黄志文临时甩底。嗱，呢个01系咩背景呢？大家都称之为集派嘅媒体，集系嘅媒体嚟嘅。咁啊，于品海咧就喺70年代翻嚟咧，就系搞个政论杂志，咁咧就曾经得到查良镛嘅赏识，收购《明报》。咁可能查良镛误认咗系佢呢个英年早逝嘅仔啦，咁样。咁就竟然咧就俾佢咧偷龍轉鳳咧，就係咧成個明報 d 咗嘅。咁啊 d 咗之後咧，咁就諗住做呢個亞洲嘅 CNN 啊，搞中天頻道啊，咁就一鍋叫起啦咁啊，輸光。咁就翻咗去北京之後咧，就潛心修練啦，就竟然係攻讀咗一個博士學位，一般香港人都唔會讀嘅呢、這個，就叫做馬克思主義研究所。咁啊，我哋讀社會學嘅都唔會讀嘅，其實，因為馬克思主義係唔需要研究嘅，其實，因為馬克思嘅理論係實踐噶嘛，唔係攞嚟讀噶嘛。咁所以嗱，呢個就係即係經營嘅人脈關係十幾年啦。咁啊嚟香港搞01，咁啊當然就係大家都要俾面啦。咁結果咧就黃志文就竟然冇出現喎，今日甩底。咁啊大家捕風捉影估下，咦？喂，路透社講過話黃志文會下台被清算喎，為呢個區選大敗承擔呢個責任嘅喎，咁樣咁啊嗱，大家諗下啦。今日派出去嗰個就係新嚟嘅中聯辦嘅副主任，就係、是、呢個人民網嘅總編輯。咁咧就黃志文就唔出現，我估啊都係避開啊，就係話喺門口等嗰啲記者要佢回應呢個下台嘅傳聞咁樣。咁我之前我都講過啦，其實呢個即係中聯辦港澳辦被習近平清算呢、這個就必然嘅啦。因為呢壇嘢大家都見到啦，而家中美貿易戰嘅協議就晾住喺度，晾住喺度嘅原因咧就唔係話因為 Donald Trump 簽署呢個嘅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之後觸怒呢個習近平而習近平晾住，而係習近平話俾 Donald Trump 聽，我唔可以咁快同你簽噶，呢頭你刮完我左面喺呢個眾議院，跟住參議院刮埋我右邊，然後跟住你白宮簽署在區議會選舉之後簽署呢條法案，即係打埋我要害。咁我點可能喺呢個時間同你達成任何嘅協議呢？內地嗰啲粉青會有咩諗法呢？或者一啲以打着紅旗反紅旗嘅高級黑嘅極左勢力，又會唔會係因為咁樣而叫做外爭國權、內除國策呢？咁樣咁所以就 hold 住先 ，hold 住就唔簽住。但係嗰個據一啲嘅美國資深嘅記者透露咧，就是说其实没有变卦的，只不过是时机的问题。这个 Donald Trump 都很蛊惑的，其实他呢就据说就跟习近平就 promise 了，其实是废的，这条法案没有用的，国会怎么可能干预这个白宫的外交政策啊，这样。其实呢就我不知道 Donald Trump 自己有没有看过这条法案。如果是人权、香港关系法呢，就真的要呢、executive, 就是这个白宫本身呢去 initiate 的。咁當然啦，好多嘢實際嘅執行都係要白宮嘅呢個，即係國務院啊，或者係呢個亞太事務嘅呢個嘅呢個國務卿副助理國務卿等等去 approve 啦等等。咁但係喂，大家都估佢好似阿蕭生講，都好似話兩個禮拜前阿蕭生預告咗阿 Donald Trump 唔會簽噶嘛，咁啊最後尾又簽咗。 咁啊，即係姑爺仔呃靚妹一樣啫，逐步逐步氹你落搭。咁習近平都會諗噶，你會唔會係逐步逐步滾我嘅咧？咁樣。咁所以嗱，呢個嘅喺而家呢個政局下邊就好呢個暗湧處處。咁大家就估啦，咁李慧琼會唔會請辭啊？咁樣啊，竟然冇事喎，唔會辭職喎。點解咧？因為我相信作為民建聯主席啊，香港曾經係最大建制派政黨咧，係冇辭職嘅自由嘅。其實係要等中央開會檢討，即係董建華係冇落唔落台嘅自由嘅，係等呢個政治局常委做咗決定，對呢次嘅有史以嚟啊，我話由1842年香港有選舉歷史以嚟建制最大嘅潰敗嚟。其實呢個係好多人係低估咗嗰個大潰敗嗰個影響。咁啊，呢個最大嘅潰敗究竟點樣檢討呢？中共咁樣，我估就黃志文就召翻翻去，就喺度寫緊呢個報告噶啦。咁啊，各個系統據我所知咧，喺香港咧，國安、公安、統戰部、港澳辦、國務院港澳研究小組等等嘅中間人、線人、御用學者喺內地嘅御用學者，全部都嚟曬香港。我諗黃志文就好唔得閒嘅，其實，因為咧就有啲甚至已經開始接觸緊一啲嘅所謂民主派啊。時事評論員啊，或者係學者咧，就去收風。收風係乜嘢呢？就唔係話呢個林鄭月娥、鄧炳強做得好唔好，而係話呢次世紀大潰敗嘅前因後果係乜嘢？咁呢個政治清算咧，就分兩層面嘅。我覺得第一就係中共自己執行家法，就係自己清算自己人；第二就係香港人嘅政治清算，就係清算呢個中聯辦治港底下。一路發展出嚟嘅一套一國兩制嘅一個方腔走板，連茂名都不如嘅一個一國兩制嘅呢個咁嘅情況。咁嗱，呢個大陸自己清算自己人咧，呢個就無日無之噶啦。呢個不牽涉到追求公義或者平反或者咩嘢，冇意思嘅。我覺得即係等於黑幫做壞咗規矩，或者叫你去斬人，你就打死人，咁啊自頭就要俾警察日日嚟查牌，咁啊停。又熄燈又剩，咁啊點都要交人噶咁樣。咁呢個就係所謂黑幫執行家法。咁呢啲黃志文好啊，張曉明我就聽話執行家法好耐噶啦，其實執極都未執到。咁啊出年兩會就開始應該就會嚟了噶啦。咁但係實際上香港人呢邊或者中共呢邊要清算嘅，其實係清算啲乜嘢咧？係咪個人咧？係咪 remove 咗呢啲人，而香港就會回復正常咧？咁樣。咁我就有一個嘅觀察，少少嘅觀察同大家分享。咁啊，呢個就要講故仔啊，真係就唔係話時事評論，就唔係要即時新聞咁嘅評論，一定係你要將個來龍去脈講得好清楚，咁你先知道清算緊啲乜嘢。好多人話咧，就係一個嘅中聯辦治港，或者係清算呢個中共嘅極左路線。咁呢個極左路線係乜嘢嘅極左路線？係一種咩形式表達表現出嚟嘅咧？好多人都唔知道。以為何君堯就係代表極左路線，絕對唔係。啊，呢個七二一嘅黃威信啊，呢啲係咪極左路線？絕對都唔係。極左路線係嚟自於2012年，甚至更早啲喺2003年七一遊行、04年董建華落台之後咧，中共就開始壯大中聯辦嘅系統，全面介入香港嘅各級選舉。嗱，好多人冇呢個記憶嘅，以為咧。中聯辦介入選舉是很早期，1997年開始已經是，其實不是。我告訴大家，你只要上網看一看，董建華年代他第一任那兩次的選舉裡面，建制派撞區的情況你就知道了。你就知道中聯辦介入的程度多深了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他們沒有大台去協調嘛。所以就會出現很多自由黨同呢個當時有一個叫做新港盟，新港盟仲有一個劉漢全嗰個唔知咩垃圾政黨嘅，鹹為豬啊嗰班，咁又有呢個工聯同民建聯就可以協調得到，但係工聯、民建聯同外邊嘅其他工商界嘅政黨或者係一啲嘅地區左派嘅團體咧，或者地區街坊派嘅團體咧協調咧就難嘅。咁呢個政治上邊嘅本質係咩咧？好多人以為政治就等於嗌口號啊，其實唔係。講到尾，政治即係一樣嘢，我覺得政治就係利益分配嘅工具，係一個利益分配嘅遊戲。點解慢慢中聯辦會變成太上皇咧？就係話當我 有個權力去分配呢一個選區邊一個去選嗰陣時候，咁你諗下我權力幾大？我唔支持你嘅，你係冇得選嘅。大家見到啦，上一屆周永勤喺個有線論壇嗰度，男人老狗喺度喊，係嘛？因為屋企人俾人威脅喎，咁樣點解啊？因為要確保何君堯當選，兩大保險套，第一個叫戒票機，空降新界西，令到泛民自己鬼打鬼，唔夠選票分。因為最大餘額法除落去咧，何君堯呢啲咧只係排隊尾，臨尾嗰兩個當選嘅啫。咁你多隻香爐多隻鬼咧，戒票機一出動嗰陣時候，你個餘額最後尾咧一定唔夠何君堯多啦嘛。咁呢個就係保險套一 ，condom one 就係戒票機 ，condom two 就係逼退呢個周永勤，自由黨嘅。就將鄉市的票全部集中在呢個嘅何君堯身上，咁咪確保佢當選咯。嗱，你諗下，當成個香港的選舉遊戲，你以為淨係選舉遊戲啊？唔係啊，第一步嚟嘅呢個係。當我可唔可以參選，即係話連珠可唔可以參選，係由中聯辦去決定嗰陣時。咁你諗下個利益係大得幾緊要咧？佢決定咗全港建制派點樣選喎？咁好啦，點解佢有能力做大台呢，而不是由自己建制派自己協調呢？所以我話好多人孖叉呢個泛民撞區，所以輸咗幾個位，本來應該攞到成攞多嘅，攞到打到建制派得翻四十個位嘅，係事實上係。但係大家記住，呢、這個對泛民嘅要求係不合理嘅，因為建制派係有一個大台，真正嘅大台。呢、這個大台即係社團大佬，社團大佬就係操控住想與佛。我話政治嘅本質就係利益分配，利益分配咩意思？就係想與佛。任何人控制住政治的想與佛，他都會成為大台，而是真正幕後的掌權者。好了，我想問大家，香港的政黨誰去選舉，是不是林鄭月娥可以話到事呢？才不是。是不是李嘉誠可以話到事呢？才不是。最能夠話到事的其實就是中聯辦整個系統，不是黃志文一個人，而是整個系統幾千人的大佬啊。英治香港，你知唔知啊？彭定康帶咗兩條友嚟，一條叫做戴燕林，一條叫做黎偉略，我哋叫大龜細龜，係嘛？雖然之後翻到保守黨飛黃騰達啦，特別係呢個應該係戴燕林啊，唔係喎，黎偉略啊，做過呢、這個David Cameron 嘅呢個首席幕僚啊，應該係。但係兩條友就人哋帶英治香港。你想想现在中聯辦中共擺在香港的人，未計統戰部，未計僑務辦，未計解放軍，未計國安，未計特工，我想成萬人都有啊。你想想这个不是直接管治是什么模式啊？是直接管治的模式来的。好了，你如果控制住那个哪个人可以参选，同时哪个人如果不听我话参选，你看周永勤有机会大家上网看看。是腳震震，我想想當日在有線論壇那份稿是 approve 了要他讀出來像人質那種讀稿法，我估條褲都濕了，應該有納入尿片的，可能以後退出政壇。為什麼不聽話參選？是什麼人可以做得到先？坦白說，新民主同盟和這些素人撞區，或者民主黨和這些素人撞區，是雙方都沒有辦法去叫對方退嘅，只有大家動之以情。如果你接受嘅就係初選，有人就話初選一定要去到某個百分比先得，有人就話唔係嘅，總之選出嚟贏嗰個就係代表泛民去參選等等，係咪？係冇，因為你冇罰則啊嘛，你冇罰嘅機制啊嘛。但你睇中聯辦，你睇嗰個周永勤，係咪相啊點啊？我成日都話建制派最叻咩啊？你睇下佢哋個嗰個卡片啊，俾大家。我不知道有沒有這類卡片，以前我有的，即是叫做風琴式的卡片，即是我們這些普通人的卡片呢，就是呢就一張紙而已，但是建制派那些呢，如果從政十年那些就是對接的了，已經是因為中間下面有茂名市政協啊，跟著什麼友好協進會的會員啊等等一堆這樣的名頭名銜嘛，東區慶祝國慶委員會的籌委會成員啊等等，那就印曬下去的。如果再從政耐啲，二十年嗰啲風琴式嘅卡片我都見過，係下邊嗰啲鹹頭全部拉開曬，邊個俾噶？咪就係中聯辦安排嘅咯。佢點樣可以勸退你咧？除咗罰之外，想點樣想啊？你想唔想做？如果代價高啲嘅，譬如立法會嘅，我要你退嘅，咁起碼都俾翻個全國政協啦，係嘛？ 如果有些人空不到的就給咯，給位咯。好了，如果陳小春那隻的就是惠州好像是吧，定江門市政協啊，好像黃祖藍就不知道洪祖藍好像就是江門市啱的了，個名字就江門市政協是乜鬼嘛。咁另外就是這個曾志偉啊，嗰啲都係嘅，好像周星馳都係，周星馳好似係廣東省，即係坦白講啊，舐埋呢啲以前袁國強前律政司啊，連廣東省政協都舐啊，做過大律師公會主席嘅人，點解啊？因為有啲嘢即係好簡單，社團捧盤吉俾你，你可以唔可以唔要啊？就算唔收利是都好，你可唔可以唔要啊？好啦，呢個就係所謂政治上嘅想與罰，控制住想與罰之後。以往英治時代立法會出乜嘢人？彭定康有冇 say 咧？冇 say 嘅，其實佢最易控制咩咧？控制委任議席，就係以往英治時代仲有委任議席嗰陣時候。哦，呢啲位置我就揾翻呢個Ronald Curley 或者係何成天或者 Rita Fan 等等呢啲去做啦，咁樣就做呢個保皇黨加入呢個啟聯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自由黨嘅前身。咁啊，到九五之後冇埋呢個委任議席啦，立法會點啊？條條揈係咩？靠咩？靠政治技巧，就係大龜細龜，合縱連橫，民生議題拉攏李鵬飛，政治議題同北京對抗拉攏李柱銘，就係咁啦。呢啲就係 politician 真正嘅政客，叻嘅政客。但係中共就唔要叻嘅政客嘅，佢要所有嘢都牢牢一條線控制住佢，咁就隨所以撳掣。譬如好簡單，有好多 KOL 咧，佢九成係反共言論嘅，唔緊要。你數到呢個共產黨祖宗十八代點樣撲街，由毛澤東三零年代點樣撲街，數到而家都唔緊要。佢要你嗰 10% 效忠就係關鍵時刻發揮作用，咁就夠噶啦。譬如今次世紀選舉就鼓勵人哋射落海，你其他時間反共唔緊要，只要呢個時間裏邊你幫幫我，幫幫手，將個投票率打到去六成，計李大大圍捕千幾人之後，選舉大勝。兩邊一夾，仲唔收皮？結果佢計錯咗個咩？投票率計錯咗嗰啲界票機嘅功能。佢用緊四年前嘅界票機嘅功能，結果而家大家睇到啦，萬零票啫嘛，白票就知道咩料啦。個影響力大幅下跌，少咗一倍到啦。我諗下跌即係個影響力。咁你喺咁嘅情況下邊，你控制住嗰啲人邊一個出選？呢個係第一步，第二步係咩啊？呢種就係我頭先一路所講嘅英治同中國式殖民地、中共殖民地最大嘅分別咩？中共殖民地叫做 direct rule， 直接管治。我就話英治印度係三千人啊，大佬啊，你諗下印度係一個幾大國家？佢成為英國殖民地都有英治印度派駐去嘅殖民地嘅官員加埋軍隊啊，英國嘅軍隊係三千人，其他都係嗰啲石黑嗰啲嘅。Gurkha 或者是這些旁遮普邦的石黑教徒的軍隊，在這個英旁戰爭之後，英石戰爭就吸納這些很勇武派，真的一個就是 Gurkhas 尼泊爾的 Gurkha， 一個就是石黑教徒，就分而治之 divide and conquer， 將回教徒印度教徒分而治之，用政治手段去建立个政治秩序，唔系军事力量，亦都唔系派大量嘅特工去监视石黑教徒，而系咩啊？将石黑教徒吸纳入去英军、印度英军里边，英印陆军叫做。点解香港早期我哋叫摩罗叉摩罗叉啫？嗰啲英印系跟英印陆军过嚟嘅，嗰啲石黑教徒系1842年之后系已经成为英军嘅一部分。你谂下，中共会唔会俾香港人参军咧？是絕對不會的，因為他知道你有疑心。但是英國英治印度，他可以讓印度教徒成為英印陸軍的一部分，甚至派去全世界，包括1942年就來到了，是12月不知多少號，應該就是這段時間了，日軍進攻香港，旁遮普邦步兵營在北角電廠差不多犧牲了大部分，沒人紀念他們，其實那些是英印陸軍來的。其實這種的大英帝國的治術呢，是由17、18世紀一路發展去到19世紀，香港納入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去到巔峰。而總結這個殖民地管治經驗的，就是1900年，不是喎，應該是，是啊，這麼上下，創辦1919年，應該是， 創辦香港大學的香港總督 Frederick Lugar 盧吉總督，就是殖民地管治理論的大師，在今日香港大學的圖書館裏面還有他第一版的著作，就是 The Dual Mandate of Tropical Africa。 Dual Mandate 是什麼呢？就是間接管治的精神，叫做雙重授權。即是說今日大總這個鄉議局的勢力呢，你想想很奇怪的，鄉議局是英國人培養出來的。為什麼呢？他就將 North Nigeria 尼日利亞，因為盧吉總督來香港之前就是 North Nigeria 的北尼日利亞的專員，後來做了尼日利亞總督的，他離開香港之後，還有這個烏干達和肯亞，他們的就地而治間接管治的方式就是用當地的酋長，酋長就是族長，就是當地有民望的人，然後英治和英國的殖民地政府和他們合作，所以就變成雙重的認受性了。你除了認受英國的政權之外，同時是你因為認受這個族長，而這個族長是支持英國的管治嘛，所以他的土人就不會作反。但肯亞都有大規模的土著的叛亂的，其實這個就是所謂雙重的 mandate 授權，這個就是英治的精髓來的，其實一路執行到1997年都是一樣，是沒有改變過。就是說我吸納你下階，你不是因為你跟了我賺食你成為精英，而是你下階你本身已經法律界的精英，我吸納你，那我就將你那些支持者吸納過來咯。 Simon Yip 葉錫安、 Eric Lee 李家祥，我在立法會工作的年代我認識的那些建制派是什麼水平？怎會是陳茂波？大佬四大都沒做過，他是陳茂波會計師行的老闆，即是自己幫人報稅那些咯。我想高潭鄉民少少的啫，我想最多都是。但你想想，李家祥大行四大會計師行 partner， Moses 鄭武智，工程界黃炳懷，係咪？幾時輪到而家啲咁嘅蛋散？法律界葉錫安 Simon Yip， 呢個何成天 Edward Ho。Edward Ho 的 seniority 我想高過律政司的老公 Otto Poon 一兩三倍左右。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下，英國人的認受性就是這樣來的，因為他吸納那些是先成為社會精英然後他才吸納。調回轉中共是什麼呢？他吸納一班奴才，是因為成為奴才他才成為社會精英。那你想想，何君堯又有何德何能會將個認受性帶俾中共呢？香港人有幾討厭何君堯，就有幾討厭中共。監聽嗰啲記住打低呢句字幕。如果你希望重建翻香港人對共產政權一國兩制嗰個信任，如果你唔放棄呢種直接管治嘅模式，係一定唔會翻轉頭。直接管治模式只可以適用喺中國直接控制嘅殖民地，即係新疆同西藏。你可以幾百萬幾百萬的維吾爾族的人掟入去呢個集中營裏面。紐約時報披露嗰460多頁的文件，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冇睇過，大家認真啲去睇睇呢啲文件。其實你係終於了解到中國式殖民地係點樣。你見到幾個嗰啲地委縣委書記同上面反映，喺啲文件裏面同上面反映，喂，你咁樣捉曬啲人去，冇人開工喎，啲工廠嗰啲維吾爾族嗰啲人，佢就。面一套暗一套，暗地裏抵制這些政策，結果連個縣委書記都拉 Q 埋，即是說離地到這樣的地步。他不是同情維吾爾族人，他只不過就是說，喂大哥，我的管治的職能都做不到，我的縣裏面那些工廠停工了，要生產不到東西了，已經因為你拉曬人去職業訓練嘛，去洗腦嘛。但是這個文件裏面披露是什麼呢？就是連那些縣委書記都要拉，不執行這個政策的都要拉。這個就是直接管治的模式，他不會聽從當地的人。我想說你看新界整個英治的新界治理，你就看得到的。何君堯這類人絕對沒可能上到位。為什麼？因為鄉議局就是一班族長，即是用尼日利亞肯亞模式，就是香港的酋長來的。其實土豪劣身就是香港的酋長來的，是吧？只不過他就不會這樣在那裡穿著人骨在鼻子那裡，是吧？ 長衫知書識禮，呢、這個就係應跟住你鍾慧傑過身啦。你問下鍾慧傑，鍾慧傑係識圍頭話嘅，其實 N 種新界嘅方言佢都識講嘅。點解？因為佢做過新界李文虎啊嘛，新界李文官啊嘛。你諗諗，而家一個咁樣嘅中聯辦嘅新界辦主任走去發動七二一，阿黃偉賢講嘅喺屏山鄉嘅就職典禮裏邊叫佢哋保家衛族嗰、那個新界辦主任。英治時代的新界李文虎是什麼水平呢？我告訴大家，這個許書博士，我們讀中大歷史系的年代一定看他的書，因為他就是新界的專家，他是人類學的博士，也是在華南農村研究裡面的權威 James Hayes 許書。他現在大家有機會拿他一本書去看The Great Difference 定唔知乜鬼嘢，講新界歷史。中華書局好似翻譯咗做中文。另外，沙田民政專員係一個研究新界歷史嘅專家，佢係寫咗本書叫《錦田六日戰爭》，夏思義。呢啲就係英治嘅李文官、李文虎。其實喺肯亞、尼日利亞、烏干達一模一樣嘅，其實係著住件獵裝。然後得閒就落去同啲土人傾下偈，學下啲土話。而家廣東話都唔識啦。你問我，你是但叫一個新界辦嘅主任企喺我面前同我講廣東話，廣東話都唔識講。點解佢根本唔會 respect 香港嘅文化，亦都唔會認真了解香港嘅新界？喺對佢嚟講，呢啲就叫奴才。我就係官，我入嚟你哋屏山鄉事委員會、八鄉、錦田。這個鄉事委員會就職典禮，我就發表講話，然後大家好像見到什麼那些太監監軍那樣，即刻蜂擁住去跟他們影相，然後那個香港特區政府那個元朗政務專員站在一邊陪笑在這裡。這些場面你們見得少嗎？你們真的見得少，我就見得多了。大家如果你是做 DO 那些朋友認識我的，如果我說錯你告訴我，其實你們現在做的事情同以往九十年代或者再之前的 district officer 是不可同日而語。你哋而家係中聯辦、民建聯、工聯會、區議會主席的奴才秘書，其實好啦，一層一層的奴才管治。中聯辦以前英治佢吸納夏佳里、李家祥呢啲人，或者劉皇發呢啲人。你既然你要用得佢嗰個 mandate， 你就唔可能將佢變成奴才。因為你將佢變成奴才之後，佢就失去咗佢下邊嗰啲族民啊、嗰啲村民嘅尊重啦。嗱，呢個道理好簡單嘅啫，等於特首一樣。我成日都話，當你嘅中聯辦主任走去北河街，走去俾個書法阿明哥，係做到咁濫情、咁深入民心，香港嘅特首就玩完嘅啦。其實點解啊？呢個一定會矮化咗香港嘅特首啊！即係等於英國佬一樣嘅啫，派咗個總督嚟之後，然後經常個三軍司令咧就自己走去巡區喺錦田嗰度，係嘛？走去同啲客家婆傾下偈啊，個英軍司令，然後跟住就喺嗰啲酒吧嗰度掟下飛鏢啊，然後跟住就天后誕又出嚟投個長虹啊咁樣。咁你個香港總督仲使做嘅？個三軍司令做總督啦，如果係咁。但係中式嘅政治係唔會調翻轉，佢要俾全世界知道。我低調地高調，我先係大佬，就係要俾全世界知道，中聯辦嘅地區辦事處就係選舉政治嘅大佬。好啦，做咗咁多年大佬，我諗佢從來冇諗過係會輸剩得翻53席。記住係由299席輸到得翻53席。本來我諗50席留下嘅，真係有幾個僥倖嘅啫，都唔知有冇中票或者做假票添，其實。咁好啦，你威咗咁耐，咁而家你唔著草都唔得噶喎。其實點解啊？一掀開嗰啲地區辦事處裏邊，同嗰啲嘅鄉親，同嗰啲權貴，有冇利益交易咧？係嘛？點解會咁撐某啲人咧？嗱，呢個就鬥翻度加法啦。我唔知啊，呢啲嘢等翻中央中紀委啊嗰啲叻人大哥去處理啦。其實，但係。香港的管治江河日下，是跟直接管治的模式是不可分割。 英治的精髓不是在于民主自由，我成日都讲讲了好多次，而是他 meritocracy， 就是说量才为用，他起用的人本身的建制精英，本身他是同时是社会精英。很简单，我想问林郑，你今天你委任那些梁定邦入去做监警会，或者是政府成日最喜欢委任命那些郑慕智，那些是中共栽培出来的吗？那些是英治时代栽培出来的人的。在中共下面，我想问下大家，你 name 不 name 到一个人在中共栽培下面出来的，不一定是政党参选立法会，而是他站出来大家会尊重，他讲句说话大家会听，等于当年的夏佳里，等于当年未变节之前的 Rita Fan， 这种人的那种在社会上的地位有没有呢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当你用人为奴的时候，你必然吸纳来的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吸吸于上位的蛊惑仔何君尧之流，你叫我做乜就乜，你叫我劈边个劈边个，唔紧要，烂头卒我做到尽。第二，你吸纳到嘅咩呢？就是用金钱去换取权力嘅人，就是想咩啊？通过得到呢个政治权利，然后有利于自己生意发展，或者内地嘅生意发展。点解啲艺人咁 Q 中意做嗰啲垃圾政协？喂，全国政协都话，大佬广东省政协已经好 cheap 噶啦。仲要廣東省政協下面嗰個茂名市政協，即係連區議員都不如，都要入去做，點解啊？因為佢攞住呢個朵，希望啊就可以攞到容易攞到批文去搞演唱會、去拍戲等等呢啲咁嘅嘢。但係而家終於呢個夢完全破碎啦，因為茂名市、江門市政協係冇 Q 用嘅其實。但係呢套咁樣嘅管治模式喺呢、這個香港的社会来讲，根本就是变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，但不要紧，我通过众票，通过其他的东西，将一阵劣等的劣币继续摆上去，摆上去立法会。是吗？你想想，李慧琼已经说可以上做特首的人，大佬啊，不要说我串了，真的。如果李慧琼这样的水平，站出来讲句话是没有政治说服力的人，做什么 Q 特首啊？行政會議都冇能力做啦，根本你見到一個政治風暴一嚟，建制派裏面有邊個人企出嚟講嘢，係公眾會起碼會聽佢講先，唔係話即刻熄機或者爆粗，係聽佢講先，係零。點解啊？全部都因為奴才訓練，全部都唔敢講多，比 party line 講多一句，因為一講多一句就會驚上邊嘅老細唔中意。然后全部众口一词，几十个议员即是讲一句说话，一种说话，同一种语言，在一个多元化、资讯仍然自由的香港社会，你点争取到人支持呢？但是为什么他们仍然每一年的选举总会有选票增长呢？我们先休息一阵，回来解释给大家听。大家记住，我们这个 FPS 快速支付系统2629640，另外就是 PayMe 67311717，希望大家可以課金支持我們城寨一路走下去，可以為香港的公民社會出更多的力。休息一陣先。 我減緊肥的，我減緊肥的。好香，好香，真的好香啊。 先生，你要不要試吃啊？ 食唔食？ 食 唔食？食唔食？食，好食，真系好食。 各位，而家咧就係夜晚黑10:30，咁咧我咧就喺呢個天后嘅興發街、清風街一間叫做陪著你走甜品